惠卡康是一个地方，同爱惠卡康是这个范围之内的自然保护区。在乌代他你想就是人家不知道同爱在哪儿，人家知道惠卡康。 明白了。 然后那地方就是说我因为有公交车道嘛，我就 坐 公交 车去， 然后公交车一听我去惠卡康，人家司机就好像有点不愿意似的，但是它是个公交车，因为它、 那块是终点站，一般我们都不跑那么远。 是这意思？ 对对对，是这意思。我的女王大人说的 七十多站， 是 站去吗？ 它不是七十多站。 你那是大站快车远郊区线是吗？ 周头站似的，我还是要求空投吧。对，真的好远，好难到啊！ 这七十多站没有， 是有多远啊？ 下站天后嘛。 首先到三分之一的地方。车里的人吓光了， 你看是很远的， 你看那个真的是公交总站， 公交车啊，公交车什么样啊、就是吉普、前头开着后头一斗、这斗呢带顶的、然后呢两边一排、对着 售票座位是吗？ 啊，对，全是裸着那个四扇通风那种， 是的是的， 好爽啊， 还挂人那种，我觉得特爽嘛。 啊， 下三分之一没到， 你这个三分之一多长时间就下光了？这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大概 那个城市 半个 还行， 半个小时 还可以，不是很远、 就一个半小时。 我告诉你车票多少钱吧？ 哦， 人家就花几十 泰铢 就完了。 哦， 我这是500，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远吗？ 因为远， 那远大了， 远到多远啊？100多公里。 哎呀，那是 一百多公里，然后我当时。不是，司机当然不 回来，空着 愿意啊。然后呢，而且呢，他问我回来不回来，我跟他说我不确定。 哦， 在语言交流的不太好的情况下，我跟他说我 不确 定，因为到那儿什么样我不知道， 对， 住不住我不知道，需不需要花一定时间我不知道，我全不知道，我就，但是我跟他说你等我， 哎呦， 这他等我，结果呢，这车呢跟我就是刚才跟那个道道说的一样，开的这条路开到头了。就有一个横杆拦着，然后里头呢就是一世界遗产标志，圆的，然后里头一方的世界遗产标志， 哦， 里头就写着惠卡康， 这算到了是吗？ 到头了， 哦， 到头了呢，他们这首先这司机就不知道我干嘛来的，然后呢也不知道我在这要待多久，但是他们可能心里得有个预计，另外他们相信我说等着我， 信任很重要， 对， 然后我当时呢就下去买票去了，买票，因为那天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不是周末 啊， 这地方根本就没人来，没有人，然后进去以后我就说完了，我因为我说英语嘛，然后他那个售票的那人就懂我的意思，他是能讲英语的，我说我一个人，然后那个这还有辆车，然后车进来吧，但是车得买票 啊，车也要票 啊，对，我是100铢，那车是50铢，车上那俩人就免费了， 车还50铢哎， 然后呢这个撕票他抖子给我撕了，就是那人的那个票是一张，那50铢好几张，然后撕了好几张，他可能是10块钱就10铢一张，然后就撕了5张啊，然后但不管怎么着了 ,OK 了，然后呢成了这俩司机就等于免费跟我游世界遗产了，陪玩了，然后这俩人也觉得很独特，就是很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他们这个时间应该去工作，但是他们这又不是不工作， 对，都开着 车呢，但是这事儿不好说，我又跟人说了个活话，几点走又不好说，然后我就根本就不管他们，他们既然已经进来了，我就直接先去里边的那个讲解室。哎，根本没人，然后呢，最后找到他们那个里边的工作人员办公地点，那都在特别靠里的一个楼里边，然后我拿他们的地图，那个地图拿来了， 哎呦， 惠卡康， 哎呀， 惠卡康有世界遗产标志，然后那个它的里边它是野生动物禁猎区嘛，所以有好大一块面积，这那么大的面积。就是可能都不在一个范围之内，这里头有好多种就是人可以组织，比如说找个向导啊，带你进去，但是你自己进去呢，我觉得这事会有危险，因为你万一迷了路呢，我身边是两个司机，司机和副司机，而不是说向导， 他们职业不一样， 对，他们不一样，所以虽然他们会语言，但是进了无人区这语言没有用， 一样也是陌生， 所以 你都要面对云豹。 对对，所以我在这个情况下，我是一大拿， 嗯， 他们俩就跟着我，然后我就转，我就走到了一定地方，我觉得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嗯， 因为它是一个野生动物禁猎区， 嗯， 在里头。因为人我们是可以用眼睛看的哈，看到了飞着的翠蓝翠蓝的鸟，特别漂亮，像一道蓝光一样都飞过去， 嗯， 非常漂亮。 金刚鹦鹉吗？这不是， 对对， 还不是金刚， 不是 得有很大的尾巴， 啊， 尾巴是那种带后坠的那种尾巴。 我的天哪！ 然后飞 从来没有见过枪。 从来没有见过枪啊！ 自由的飞翔，对不对？ 对对对， 蓝尾麻雀啊， 对，蓝尾麻雀， 嗯，就是， 然后呢？ 差不多吧， 还有成群的鹿，那个不光看到了，而且拍到了 成群鹿， 就是一群鹿在这儿，因为鹿它是那个食肉类的那个动物的食物嘛， 是，这个动物园它就纯野生的，就区域是一个就纯野生的， 对 吧？ 对 对， 它是纯，它是野生动物禁猎区，然后那个。到这儿了，后来我就觉得这事儿里边能看的，都看到了， 嗯。 然后，有些东西是你看不到的，比如说人老虎，人家夜里边出来活动， 啊， 白天都不会看到的。 对。 然后呢，那些有一些鸟，那是你用眼睛看，而不是说用相机拍摄， 嗯， 或怎么着的。 嗯， 所以这个整个这里边的所有的事情 ，anything， 我知道了。 嗯。 所以呢，那时候我就决定掉头。我们仨人往回走，尽管这样，我们还往回走了有一个多小时呢。 开车， 走 啊，走着， 走着走， 因为那个已经就车就扎在那什么门口那儿吧， 嗯， 啊， 所以里边有几个雕像，就是说当年这个地方因为特别偏僻，又是山，于是呢搞地质的人来了。那个在这儿发现了这地方会有什么地质资源啊等等水资源，但是后来发现这地方太偏僻了。有一些珍稀的野生动物在这有， 那你有没有拍摄记录下来？ 嗯， 没有，全程 鹿全有， 哦， 就是比如说在成群的鹿， 哦， 那有，那鸟我拍不下来， 哦， 啊，因为那鸟一个飞得特别 飞太快了， 就太快了，你根本就瞄不准， 嗯嗯嗯， 而且照鸟就打鸟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过程嘛， 哦， 所以你得在那待住了，又上一个特长的镜头， 哦， 然后我后来又去了那个世界遗产嘛，那个叫。考爱，考爱，那个，哦， 考爱听的还多一些。 对，考爱，哦，国家公园， 嗯， 那个地方是专门是看动物的， 嗯， 是看的， 嗯， 因为那里头修好了那个柏油马路， 哦， 像 那种风格的， 绿野平畴一样的，就在绿色草之间啊， 嗯， 特别舒服。 嗯， 到那儿是看大象的，一会儿咱们再聊那个。 好的。 然后这边呢，弄好了之后，我就撤完了以后，人正好也没走呢， 嗯， 我回去还是500株啊， 哦， 是吧？整个一千株，等1000株，我是坐在后斗上的，人俩人坐在前面驾驶室里。 啊， 等我又回到了这个乌代塔尼的时候， 啊， 一下车，那个车站的人指着我就笑，因为那天我在斗里头坐了200多公里，然后斗里头那个灰尘特别大。那天我穿了一件浅蓝色的 T 恤，红色的， 哦， 就是它那个尘土是。但那地都是红色的， 红色的，哦， 红色的，所以这上头就跟，就是我当时脸上也出汗，估计是 全是灰啊， 红，就是红道什么的， 啊， 就是见面觉得，哎，你都成这样了，那我就没法说我披头散发这事， 挺酷的， 啊， 我觉得挺酷的， 啊，挺酷的，啊， 酷。 然后那个我那时候就把自己相机保护好，其他的东西。让风吹乱我的长发， 是的， 对，反正也没有， 就那种感觉，就是你就一看就是一个有专门向往的一个目的地的这个行者的身份。 我觉得当地人就听到你去这儿都会觉得很惊讶， 是的，是的， 啊， 这个地方我们自己都不去， 对对， 嗯， 对对对，然后呢， 自己都新鲜嘛， 对， 特别新鲜。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是世界遗产导师，我是讲世界遗产， 啊， 我需要有图片嘛。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 哦， 那比如说您是已经感受过这趟行程的旅行者了。如果你真的推荐大家去看这个野生保护动物的禁猎区的话，你推荐大家一天的行程可以完成 吗？我不推荐大家去这儿 啊， 对，我不推荐对大家去这儿， 太难到哈， 啊。对对对，我推荐大家去另外一个， 哦， 那叫考爱， 考爱那个 国家公园， 嗯嗯嗯， 因为那个 特牛、特别好。 嗯， 因为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惠卡康嘛，惠卡康说的都是那个豺狼虎豹嘛，是吧？各种好多种美女蛇都在这个地方。 哦、 但是那个考爱不一样，考爱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它在那个曼谷的东边、 哦。 刚才咱们说的是在泰国的西边嘛， 对，两个方向。 它在曼谷的东边。 嗯， 考爱的意思就是大山。 哦， 然后呢， 大山。 这个就是你想大山不是就深山里吗，就是高嘛，但是在这儿有生活着200头野象。 哇， 200头 亚洲象 啊，亚洲象、 哦、 就是这个刚才说的 数量也很巨大。 惠卡康没说这大象的事儿，因为大象可能需要生存环境。 嗯嗯， 但是这个考爱这里头200只大象，还有好多种，就是比如说我拍到了的大松鼠， 哦， 就是大尾巴在那个树上跑的那个用尾巴啊，对对， 松鼠， 大松鼠，黑色的，不是棕色的，还有拍到了什么呀？ 不会说那么大， 帝王松鼠， 对，还有好多，好多群猴子， 嗯 啊，然后那猴子就是特别干净，那猴子那个毛是每一根都立着的， 蓬松的。 然后我当时就为了这个拍动物嘛，我这个带了一只长镜头 啊、 所以呢，这只长镜头就起到作用了，就直接把远处的大象、鹿，那个这个羚羊 拍很清楚 啊，对。然后那个像猴子的就直接拉到眼前来， 嗯， 像这个动物这一类的鸟类的也是。然后呢，在这个考爱里面生活着好多只犀鸟。就是大嘴那个大犀鸟， 颜色鲜艳的鸟， 对对 对， 然后那个吃那个大豆子什么的啊，在这儿你听着啊，就是因为在考爱是一个热带雨林地区， 太棒了， 到这儿旅游或者到这儿去自己参观啊，争取要参团 哦， 参团以后他有向导 哦， 向导带着你进热带雨林， 到底 走不丢， 当地的向导。如何带着这些喜欢动物的像环宇这样的世界遗产的达人们走进考爱这个动物园啊，我觉得泰国除了有好吃的好玩的， 是 它的自然风光也是让人非常赞叹的，刚刚说的对，除了有一点点第一个地方有点难到达， 但是我好向往这个地方、 啊、我也很向往那个地方、哦、那大蓝鸟唰、过去了， 对呀、 是不是 这简直就是仙境，一下不小心空投然后投错了到达这个地方发现没有人， 对，其实特别可以拍一个纪录片类似这样的哈当然我们的环宇先生是有分等级的，说大家入完了考爱是可以推荐的， 对、 而且他修的很好，有马路， 对，有马路 是吧，也可以 是开车进去的， 对，有不同安全交通方式可以进去， 第一个说到了惠卡康可能适合更高阶的玩家， 是的是的是的， 对， 到底当地的这个有关的从业人员经验的带着我们的环宇怎么走进考爱的哈、打开动物之门的下半段，泰国一定会给你精彩的不一样的感受哈， 好的， 走进雨林。

的老夫妇，人家非洲什么肯尼亚、埃塞比俄比亚全去过，人手里拿着一特长的一个长枪，是来打鸟的，人专门拍动物的， 就专门去这个考爱吗？ 专门去跑考爱，就是人是一个职业选手，我是业余选手，我拿着200。的小白镜头，人拿着是400、 不重要，不重要。 啊， 这个主要是为了体验嘛，是吧？ 主要对，然后呢，这个车上一个向导，就是兼司机，他还带了个助手，等于这一共就 五个人 ，一共五个人就开车就进去了。所以呢，他们手里有对讲机，就是进去以后哪儿大象出来了。这所有的向导一对讲，哗，全过去。 哎，那我想问一下，考爱的就是你们去的那天团多吗？去的进去的车多吗？ 也不多呀，大概见着3-4辆车吧。 哦，那还好， 3-4辆车。然后呢， 度假村发出来的，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啊。但是 反正目的地都是这个公园了。 对对 对， 但是最后过它的热带雨林，没碰见别的人。因为到热带雨林里看犀鸟，犀鸟就是走到热带雨林那个就是遮天蔽日啊，就看这个特殊的选择一个角度，那地方露出一片天来，对面是一棵枯树，然后上头那犀鸟就在那， 好漂亮， 所以呢就在那等着，然后呢照到了有好多种昆虫，漂亮的不行，独角兽，什么各种甲壳虫， 太好了，我觉得。很多喜欢昆虫的小朋友啊，到这个地方那真是天堂一般的。 对对对， 啊、好棒啊！这个地方好爱， 各种 我记下来，豆豆，我要带我的孩子去。 好的，好爱。 对对对，那个什么，那个各种那个。蝴蝶，那个蛾子，特别漂亮的蛾子，然后那个还有大蝎子都见着了， 哇， 大蝎子有 蓝色，蓝色，有多大呀、啊？ 手掌那么大、 比我手掌稍小点，有这么大， 我的天。 然后当时我们看完了以后，我仨人就司机看见了，路边一小东西，他就看见完了以后，叉就停车，反正前后都没车，然后我们仨就从后边下来了，也还是 怎么了？ 然后一看，就一下就看见他了。然后呢，我们仨人在这一通拍呀、因为 那蝎子也不跑吗？ 蝎子不跑啊，而且向导就在那儿招 他，蝎子还挺配合， 拿着那树棍招他呀，他就把他那大钳子也举起来了。 对对对， 啊，然后呢特别生动， 尾巴翘起来了。 对，蝎子，你给我起开。 所以那个镜头就是那下蝎子完全就在眼前。那大独角兽， 蓝色的， 蓝色的，那个这真是一种深蓝那种特高贵的， 大自然的那种颜色， 高贵的了。 对，这绝对是毒性特别强的一个蝎子。 对， 因为它长得很好看。 最后我们照完了以后，我们就走了。所以这些东西， 蝎子说：“哎，你们不留点什么吗？ 不是拍纪录片的呀？ 你给我点吃的呀，好歹。” 不留字幕啊。 对，然后呢，还有呢，这是植物 啊， 因为它热带雨林里的好多种蘑菇。都没见过，比如说那木耳，那倒掉树上长的不就是木耳吗？那木耳跟咱们吃的不一样，那个好颜色是棕色的，不是黑色的，也不是那个白色的，它是棕色的，就是跟那波浪似的，一片一片的，就是这种东西。 大耳块哇！ 哎，就是在雨林的天气跟城市的天气差别大吗？ 大，雨林一个是见不着天，另外一个呢，它那个特别潮湿，天不蓝。老是那阴沉沉的那个样子， 有湿气有雾， 湿度特别大，感觉湿度特别大。然后那个就是树长得特别天上的树叶就是特别密，那个对，能最后我们也是从那儿出来的，下午3-4点钟就已经很暗了，就是光线不好了啊。所以在这过程中看了动物，还有好多瀑布，因为它是热带雨林，有好多水，就是那水哗哗哗那种样，水量特别大，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他带你走这儿，在里头开了一天的车呀。 大家想象一下啊，道儿，你有没有感觉，就是你到一个公园里去，就一辆车 啊， 这个大公园就属于你们的。 对呀。 这种感觉是无法形容的爽，真的很值得。我觉得这个感觉， 我就特别想迷失在这个丛林当中。 对，你说8辆车以后，碰到也行哈，就这一辆车，就五个人，这片森林 8辆车都错不过来了。 对呀、就是他们自己的，我觉得这个感受是独特的。 然后那考爱呢，有一些图片哈， 照片来了， 有些还不光是照片，明信片啊。然后呢，明信片呢有是一扇标志，山顶上也有。然后呢，动物呢？刚才说的比较不容易常见的， 哎呀，小刺猬， 豪猪啊， 豪猪， 巨大呀，

人和人之间有区别的， 是的。 然后呢，要培养自己的想象力。 对， 刚刚我们说的是自然的遗产。 对， 全世界就有五处 啊！不不不， 全整个泰国， 泰国有两处， 有两处， 一 个 是 自然遗产，有两处，有三个文化遗产。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两个呢，如果您有时间，我们先推荐考爱这个 National 的， 对对对 ，National Park， 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好到达， 是， 而且还有度假村可以住。 对， 刚刚第一个说的那个 惠卡康， 惠卡康 那个真的有点颠簸，有点 真的那个太， 但是我觉得适合我们的李雷，李雷他应该去这个地方可以感受的哈。 是的， 对，我们在录这节目的时候，李雷来我们那个录播间的外边，不管这个世界有多大，不管你的心情有怎样的节奏感哈，上路的时候那种感觉是难以言说的。我们只能通过短暂的40分钟的交流，听到了谭欢宇先生这趟行程当中关于泰国 自然遗产 的一种分享。 对， 其实呢可以感受到大自然跟人接触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大自然很空旷，真的就跟你的一样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无比兴奋和开心的。 那是无比幸福的， 是幸福。对。 然后呢，泰国呢还有三个文化遗产，个个都特别棒。 那我们就下次说 文化遗产。自然文化都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哈。 当然了， 那个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谭欢宇先生， 谢谢， 那么多生动的照片， 特别特别开心，因为有些地方很难去，我既然去到了，分享的快乐胜过了独自拥有。 是的，希望大家听完这个分享之后呢，有生之年可以去这个国家公园看一看自然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与时，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去马戏团，猴子大象眼中看不到希望，你们拍手我翻跟斗，你们大笑我就跌倒，都是真希望看不见明天的太阳，有吃有睡还有同伴的安慰，有哭有笑灵魂早就不见了，花儿在香，天空在蓝，小鸟在飞，人都回家，只是黑夜里我一直玩具在哭泣，没人在听，自由自在多么逍遥，有时候担心被老虎吃掉，生命因为这样才美丽，不要活在别人手里，就算可能会饿肚子，也要让生命有尊严。男孩女孩牵着手去马戏团，猴子大象眼中看不到希望，你们拍手我翻跟斗，你们大笑我就跌倒，有时真希望看不见明天的太阳。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most exciting center.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歌唱北京，爱北京，